Thank you. Thank you.

在这里。 赫的长笛与低音为奥尔琴奏鸣曲，曲目有 C 小调奏鸣曲、降 E 大调奏鸣曲、G 大调奏鸣曲、D 大调奏鸣曲、G 小调奏鸣曲。 Thank you.